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于飞。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4摄氏度，北风4到5级。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5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为15，空气质量优。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实施数字消费创新引领行动，政务大厅设反映办不成事窗口，对企业群众反映问题接速即办；世贸组织举办中国入世20周年纪念论坛。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近日，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发布12月份交通出行提示，受临近岁末走亲访友和休闲聚会增多影响，预计12月24号、25号和31号为出行高峰日，市民需要重点关注。另外，气象部门预报，从今天开始，受新一轮冷空气影响，气温明显下降，早晚天气寒冷，通勤通学、自驾出行需求可能增多。近日，记者从北京市经信局了解到，本市围绕促进数字内容服务消费和利用数字技术赋能传统消费两条主线，实施数字消费创新引领行动。来自市经信局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北京全市已经部署了50000个 5G 基站，五环内实现室外 5G 信号连续覆盖，五环外人员密集区域和重点区域也都实现了连续覆盖，为推动数字消费创新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近日，由北京市政务服务局编制的政务服务中心现场运行和管理规范在北京各级各类政务服务场所正式实施。除了要求窗口人员精神饱满，做到来有迎声、问有答声、走有送声之外，还设立了反映办不成事窗口，并且要求对反映的问题要做到闻风而动、接速即办。今年8月30号，新闻热线报道了昌平区龙锦苑东一区居民反对在小区北侧建地铁停车场的事情。近日，对于这一问题，相关部门给出了回复，问题到底如何解决呢？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姚百言的报道。 此前，新闻热线报道了昌平区龙锦苑东一区居民反对在小区北侧建地铁停车场的事情。当时，居民告诉记者，小区北侧一路之隔要建设一个地铁停车场。居民向记者提供了一份北京轨道交通13号线扩能提升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显示停车场占地面积21万1660平方米，将承担13号线配属列车的停放、列检、装备、运用和月修等工作。对于停车场的建设，龙锦苑东一区居民表示反对。高女士说， 他要建设起来，等于说对我们的老百姓的都产生很大很深远的影响，它的空气的污染、噪音的污染。 在采访中，多位居民告诉记者，从去年开始，他们多次向规划部门表达反对诉求，但是问题如何解决没有明确说法。之后，记者也向相关部门反映了问题。近日，居民告诉记者，10月初，相关部门召开会议，向居民说明了情况。居民高女士说， 这个见面会我们10月9号举行了，东窑口镇的、昌平区规字委的、市规字委的也来了吧，市发改委的，然后就说一问三不知，就说回去再找领导，也叫请示吧，完了，但是后边呢就没有任何消息了。 虽然目前还没有动工建设，但是居民告诉记者，他们担心项目会突然启动，希望相关部门继续倾听民意，做好沟通工作。高女士说， 担心他等于说明年这个开春以后他就要强行施工了，而且呢没有环评和稳评，没有对这个离得最近的这个居民有任何交代。 于是记者再次向相关部门反映问题。近日，昌平区委书面回复称，市民反映的停车场为地铁13号线扩能提升工程当中的小新庄地铁停车场项目。2019年1月，市规字委批复了拆分工程规划方案，选址也符合昌平规划用地要求，目前处于前期手续办理阶段。昌平区将继续做好政策解读和宣传引导，对接市规字委加快手续审批，协调竞投公司优化项目设计方案，减少对周边居民生活的影响，保证 证顺利实施，也希望相关部门继续加强与周边居民的沟通，争取达成一致意见，别让惠民工程失了民心。事件后续进展，新闻热线也将继续关注。 一周财经热点，我们来关注权威人士解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稳字成为最为突出的关键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六大民生看点等内容。详细情况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张玉。你好张玉。 你好主持人。 那来具体给我们点评一下本周的财经热点。 好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8号到10号在北京举行，会议要求呢，明年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六大民生看点呢，包括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当中强化就业优先导向，提高呢经济增长的就业带动力，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加强预期引导，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坚持呢租购并举，加快呢发展长租房的市场，那么推进保障型住房市场建设，要推进呢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要推动新的生育政策落地见效，共同富裕的蛋糕既要做大做好，又要切好分好，要做好呢保价稳价，倡导呢绿色低碳。那么解读会议精神呢，中央财经委员会的办公室副主任韩文秀也表示，2021年我国沉着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那么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实现了14-5良好开局，但是我国经济发展也面临着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缺芯、缺电、缺柜、缺工等这种现实挑战，那么我们既要正视困难，也要增强信心，我国经济韧性强，这个潜力大，经济发展有利的条件仍然很多。国家统计局日前发表数据呢，10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3%。再有数据显示，9月份以来，我国月度汽车产销量环比是持续增长，国内汽车市场总体呈现一定回暖迹象，预计12月汽车产销量有望呢延续环比增长势头，全年汽车这个产销量呢均有望超过2600万辆。那么近日呢，摩根士丹利和高盛等外资投行发布投资策略，预计呢2022年 A 股的估值会明显回升，中国概念股票指数 A50 指数和相关的衍生产品的推出呢，有利于外资进一步增加呢对 A 股的配置。那么作为 A 股的行业龙头指数，中国概念股票指数 A50 的互联互通指数纳入了各行业的核心资产，那么代表了行业龙头及经济结构转型的发展方向。那么11月8号上市以来呢，首批的 A50 ETF 表现呢是可谓抢眼。那么产品运行满月呢，首批的中国 A50 ETF 的这个成交额是长期这个位居呢各类 ETF 的前列，规模的增长迅速。那么华夏基金发布公告也显示呢，华夏中国概念股 A50 互联互通 ETF 这个发起式的这种连接将于下周一发行，那么便利于各类投资者呢配置中国核心的权益资产。好了，以上就是一周财经热点关注，主持人。 好的，感谢张玉的介绍，再见。 再见。 为纪念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周年，世贸组织10号在日内瓦总部举办主题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20周年融入与发展的高层论坛。论坛由世贸组织秘书处和中国常驻世贸组织代表团联合举办，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和中国常驻世贸组织代表李成刚在日内瓦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世贸组织副总干事张向晨主持论坛，世贸组织前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中国入世谈判首席代表龙永图和美国前贸易谈判官温迪卡特勒通过视频连线参与讨论。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4摄氏度，北风4-5级，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5摄氏度。目前全路网基本畅通，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以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节目之后咱们网上见。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此人编辑袁硕，主播于飞，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话里话外。